这儿，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叶梦薇觉得自己被打击得奄奄一息，而姚嘉怡却是不战而胜。关于自己和江淮安的结局，叶梦薇私下里幻想过许多次，有时候是喜剧，有时候是悲剧。比较经典的一幕喜剧是江淮安抛开世俗的一切，把她迎娶为新娘。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态度再怎么浪漫，到头来还是希望有承诺，有安全感，有名分，希望可以拥有一个真真切切的丈夫。可是现在姚嘉怡的出现把叶梦薇的美梦彻底打破了。就算江淮岸真的爱叶梦薇，他也不相信江淮岸会为了爱情抛妻弃子，为了爱情动摇自己大好的政治前程。就算他叶梦薇爱江淮岸，一份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，一份注定会带来伤害的爱情，又为什么要让他开始呢？叶梦薇觉得自己的胸口像被人塞进了一堆大石头，堵得特别难受，他该何去何从呢？叶梦薇采编的欧洲农业见闻做得非常精致，正以每天两集的频率在潇湘电视台播出，江淮岸一集不落的收看。他觉得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叶梦薇都表达到位了，而且还有不少思考是他自己的视角，让人很有启发。江淮岸非常满意，这个女孩子真是太聪明了。这一天江淮岸会见来自新加坡的外宾，潇湘电视台派了记者参加酒会，来的却不是叶梦薇。江淮岸觉得有些意外，抽空给叶梦薇发短信：薇薇，今天做报道你怎么没来啊？但他迟迟没有收到叶梦薇的回信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平常他给叶梦薇发短信，几乎是立刻就能收到回音。叶梦薇曾经跟他说过，因为担心错过他的电话或者短信，叶梦薇的手机时时刻刻都在他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。而且自从两人开始短信联络之后，他特意为江淮岸24小时都开机。可现在怎么回事呢？本来这次酒会令江淮岸非常满意，他是农业对口系统非常难得的一次高大上的活动，是由几家公司联合赞助的， 设在五星级宾馆里，红白葡萄酒品质相当不错，摆放的西式糕点和有机水果也是精心挑选的。江淮岸站在摆满鲜花的主席台旁即兴演说的时候，简直非常有明星范儿。然而叶梦薇的缺席却让江淮岸感到非常遗憾。难道叶梦薇出什么事了？又生病住院了吗？还是出差了？不管出现哪种情况，他应该会告诉江淮岸呀。江淮岸有些神思恍惚，但在人前他必须振作自己。他端了杯酒喝一口，定定神，继续和外宾谈笑风生。而此刻叶梦薇确实是在医院里。叶梦薇在医院里对着一扇窗户悄悄垂泪，但生病的不是他，而是林兰玉。得知最好的朋友重病住院，叶梦薇特意请了一天假来医院照看。此前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，林兰玉却突然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，而且已到晚期。近段时间林兰玉只是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犯困，她以为是每天工作任务紧，而她又经常自己开车和杨林飞在外面玩到很晚，有些累而已。就在前一天，林兰玉突然在电视台的机房里晕倒了，马上被送进医院。医生一做检查，就诊断她得了这样可怕的病。据主治医生向林兰玉的双亲透露，看指标他基本上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，只是拖延一下时间而已。叶梦薇是听同事说起林兰玉的情况的，这段时间他每天忙，给林兰玉打过一次电话恰好没通，他以为他出差也没太在意，可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噩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偏偏是林兰玉？那么美好，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遭遇如此厄运？他平常那么健康，爱笑爱闹，怎么突然就查出来患了绝症？医生解释说，是因为林兰玉的基因里本来就带着某种遗传因子，是血液病的易发人群，加上他感冒又长期劳累，抵抗力下降，近来还把感冒药和减肥药混着吃，人体代谢发生紊乱，他自己身体里的细胞不认识自己，自相残杀，导致他血小板含量远远低于常人，而且那些细胞还会自相残杀下去。林兰玉容易感冒，叶梦薇是知道的。有一次林兰玉去参加一个大型系列报道，为了赶播出，连续两天三夜没睡，加上不小心着了凉，吃感冒药的时候叶梦薇还跟他说要少吃药。叶梦薇真的不知道他同时还在吃减肥药，有的药确实是不能混着吃的。林兰玉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江淮岸的短信叶梦薇收到了，但此刻在姚佳怡找他谈话之后，马上又面临着林兰玉身患绝症的消息。叶梦薇万念俱灰，根本不想理会任何人。有几次他拿着手机想给江淮岸回短信，却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林兰玉的父母每天在医院里陪着她，当着林兰玉的面，他们强颜欢笑；背着她，却动不动就痛哭失声。杨林飞这几天也会来照顾林兰玉，而林兰玉自己完全不知情，以为只是严重感冒，住几天院就好了。叶梦薇几乎每天都来看他，他时不时跟叶梦薇开玩笑， 说是要给他介绍一个运动型的男朋友。微微啊，我真是不忍心看你单飞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有人疼爱，一起哭一起笑，多幸福啊。哎，告诉我，你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我就知道你迷恋成熟的男人，太成熟有什么好啊？人一成熟，很快就面临衰老，不如找个年轻的，运动型的，可以陪着你到处疯，天涯海角到处疯。听着林兰玉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一通扫射，叶梦薇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，眼眶一不小心就红了。但他很快把头转开，掩饰得很好。林兰玉又大大咧咧的，根本没发现有什么异样。再过一个星期，林兰玉的脸突然水肿起来，身上也有些肿，整个人像泡在水里的馒头，被胀得鼓鼓的。大家把所有能当镜子照的东西都收了起来，林兰玉嚷着要照镜子，妈妈就含糊地说，医生说了要少照镜子。林兰玉开始觉得情况有些不妙，哪有什么要少照镜子的道理呢？但大家仍然瞒着她。这一天，叶梦薇又来看林兰玉，林兰玉对父母撒娇，说她想吃草莓，要父母一起去给她买。那对可怜的父母马上转身去了。林兰玉目送着老人出去，然后拉着叶梦薇的手，嘴巴张了好几次，终于问：薇薇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很难治的病？我怎么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？而且我这几天晚上总是做噩梦，梦见自己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里，一次又一次掉进去，而且永远掉不到底，好痛苦啊。叶梦薇先是安慰他，蓝玉，没事的，做噩梦很正常，我也做噩梦，你在医院待久了就会做噩梦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止都止不住。他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瞒着林蓝玉，也许早点告诉他事实，他反倒能够勇敢起来面对绝境，或许会有更多让病情好转的机会。叶梦薇决定和林兰玉的父母谈一谈。林兰玉的父母真的提来了一篮草莓。林兰玉虚弱地说， 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女儿真是太不争气了，竟给你们添麻烦。 林兰玉妈妈的眼泪流了下来，老太太抚着林兰玉为了方便治疗而剪得更短的头发说， 兰玉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你是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，是我们的命根子，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爸爸妈妈也会搭了梯子帮你去摘，就怕摘不下来。 这一次林兰玉的妈妈如此不能自控，话还没说完就哽咽起来，居然当着女儿的面老泪纵横。林兰玉的爸爸赶紧把老太太连哄带劝拉出了病房，叶梦薇也趁势跟了出去，她要跟这对老人商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把真相告诉林兰玉。交谈的结果，他们决定把部分真相告诉林兰玉，而且决定到北京去找最好的医生治疗。告诉林兰玉部分真相的任务落到了叶梦薇头上。叶梦薇坐在林兰玉的床前对她说， 林兰玉，你真想知道你自己的病情吗？ 是的，薇薇，告诉我，不要有任何隐瞒。 你患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病，非常危险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 不过如果你积极配合治疗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还是有可能治好的。你的爸爸妈妈决定带你去北京，北京有一家医院很擅长治这种病。叶梦薇的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林兰玉的脸一下子变得更为苍白，她紧紧抓住叶梦薇的手，咬着嘴唇不停地流泪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叶梦薇边给她拭泪边继续说，林兰玉，我之所以告诉你真相，是相信你能够坚强，而且这种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告诉你最坏的结果，你反倒可以坦然面对。勇敢点儿，乐观一点儿。你的爸爸妈妈还有杨林飞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林兰玉努力挤出一丝笑意，但那张脸却因为痛苦而扭曲着。 微微，谢谢你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 叶梦薇无言地拥抱他。林兰玉沉默了一阵，下决心似的说， 薇薇，麻烦你一件事儿，你帮我请一个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到医院里来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心理咨询当然是在咨询室里进行，可是这一次必须例外。心理咨询师小梦走进病房，一眼就看到了水肿得不成样子的林兰玉，他的心酸了一下。在这个约定的时间里，林兰玉请叶梦薇帮忙把他的父母带出去购物，可以让他有机会单独面对心理咨询师。林兰玉欠身坐了起来。 小梦老师，非常感谢你能到病房里来。 小梦轻轻地把手放在林兰玉的肩上。 不用客气，我希望尽可能地帮到你。我的情况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告诉了你。 他说了一个大概。我这病基本上是绝症，估计我时间不多了。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 林兰玉低头沉默起来，小梦温柔地注视着她。林兰玉突然抬起头，大眼睛里有某种光芒。 小梦老师，你觉得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有来生呢？ 小梦迎着他的目光反问， 如果我们假定人有来生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 林兰玉叹息了一声，轻轻说， 如果有来生，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当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，不让他们受任何的委屈和伤害。这辈子他们为我真是付出太多了。 小梦帮林兰玉掖掖被子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愿望是非常美好的。我以前听说过人生的三大悲剧，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夫，老年丧子。我真是不孝啊，让我的父母承受那么大的痛苦。我自己不怕死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的父母那么难过。 小梦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，但是在死亡没有到来之前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活着。你现在仍然好好的，你想想是不是应该把焦点放在你仍然活着的每一天。更何况医生不是说你这个病还是有可能痊愈吗？想想看你自己最想做什么，你父母最希望你做什么？尽可能的让你的每一天都过得有价值。 林兰玉虚弱地回答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力气，